服越贵我都穿着皮裤 皮皮裤。 你刚买了皮裤，看我爱了多么投入，你黑着我酸着我笑着我，但我爱了就不让步， 让我去面对 我的爱无反顾，继续穿我的皮裤，迈我的脚步，走我的道路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呢，是来自邓紫棋翻唱信乐团的《死了都要爱》。在这首歌当中呢，邓紫棋的改编是加入了 rap 的部分，使这首歌呢更多了一些金属的质感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朴树的第一张专辑《我去2000年》当中的第一首歌，叫做《New Boy》。这首歌呢，虽然有朴树慵懒的气质，但是跟朴树其他的歌曲呢有明显的不同。 是的，我看见到处是阳光，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，心事近来的像梦一样，让我暖洋洋。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？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？这有一未来怕相见，你不想尝尝吗？明天一早

湖畔，你清澈又神秘，像北站湖畔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李健的《贝加尔湖畔》，这是他2011年依然专辑当中的一首歌。而这首歌呢，因为选秀歌手的翻唱呢，让他的知名度大大的提升。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84年徐克导演的电影《上海之夜》当中的主题歌。这首歌呢，是由参与电影演出的叶倩文来演唱，作词作曲方面来自黄沾，歌名叫做《晚风》，是一首非常悠扬抒情的歌曲。这是电影《上海之夜》当中的主题歌，由叶倩文带来的《晚风》。而接下来是朱延平导演的电影《异域二孤军》当中的主题歌，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《大地的孩子》。这首歌呢，在悲情当中也带有一丝豁达的感觉。 广广的蓝天映着绿水，美丽的大地的孩子，宠爱你的是谁？红红的玫瑰总会枯萎，可爱的春天的孩子，长大将会像谁？白云有思 怪东南与西北，人们用温情与冷漠相处与相随，出征的你总选择生命的无悔，为君你是否别忘了说声珍重再会。尘沙来自轮回，流浪的大地的孩子遗忘你的是谁，茫茫的眼珠望穿秋水，寂寞的父母的孩子等待你的是谁，白云用四季来转换东南与西北，人们用温情与冷漠相助与相随，出征的你总选择生命的无悔，回去的时候别忘了说声珍重再会。蓝天映在绿水，美丽的大地的孩子宠爱你的是谁，无论用四季来转换东南与西北，无论用温情与冷漠相助与相随，选择生命的无悔，回去的时候别忘了说声珍重再会，回去的时候别忘了说声珍重再会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是爱情，如何 还有没有勇气靠近。粉丝遇到指引，世界只有个你，谁也不能代替，不和把伤心全力换成快乐的能力，什么才是爱情，如何挥别过去，若有人在说爱我，要选择还是离去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玟的《美丽》的主题曲，这是来自他2009年的专辑《Coco 的东西》当中的歌曲。而下面这位歌手呢，他也有一张精选专辑呢，也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《东西》，他就是李丽芬，他那张专辑叫做《李丽芬的东西》。这个东西呢，跟 Coco 的东西是一样的，就是中西合璧，东方和西方音乐的结合。那下面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李丽芬演唱的一首叫做《一个人的歌》，这收录在她当年的专辑《就这样约定》当中。而当中有一个男生，在唱片资料当中呢，并没有介绍他是谁，但是很多网友、很多歌迷呢，根据音色来猜测，就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小虫。而小虫呢，为李丽芬写过各种著名的歌曲，比如《得意的笑》，还有同一张专辑当中的《爱江山更爱美人》。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人。 一个人也可以有美丽的夜晚，有一杯咖啡，有一点音乐，有一点醉，却没什么伤悲。一个人也可以有美丽的夜晚， 一个人也可以有美丽的黄昏，走在大街上没有人陪伴，也需要信仰，也需要星光。一个人也可以有美丽的黄昏，想念我，如果你对我的感情还能够浪漫这整个季节，想念我，如果你对我的感情还能够让你陪我一整年。 个人也可以有美丽的黄昏，走在大街上，没有人陪伴，也许有夕阳，也许有星光，一个人也可以有美丽的黄昏。 这是来自李丽芬的一个人，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她1994年的专辑《就这样约定》当中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2002年陶喆的《黑色柳丁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，这首歌的歌名呢是一道著名的川菜，叫做《宫保鸡丁》，是一首很轻松、很幽默、很诙谐的歌曲。 在我记忆中，从来没有这么热的夏天，没可能今天只有38度。一大早5点吃完烧饼油条就去耕田，幸福就是规律过一天一天。我来到镇上市场，带着我的大公鸡咪咪，在热热闹闹买卖人群。你就像天使出现在梦境里，穿着碎花裙，你的笑让我一见钟情。 不能相信，我想我用一点我自己看我是否清醒。Oh baby, I don't know 为什么看向我，没有钱去送你 Hello Kitty 可以，我所有的一切也统统都给你，因为我爱你。 你亲爱爹，你舍不得把他的天性嫁给我，我看他好像有点难过。我没有名是没有钻戒，可是我愿意给你我的心爱大公鸡。我只要每天跟你黏在一起，不用做什么的家里就可以，我只要你做我的 baby。 I don't care 你分大小姐脾气，或者你要跟我玩爱的游戏。 You're my baby, you're my baby girl。 我只要每天跟你黏在一起，不用做什么的家里就可以，我的 baby。

是害羞，黑白分明的眼球转转转转，早就看到你，永远就在回里，这时候不用声音也能听得到回音，都在睫毛里面，暧昧已经出现，就请你不要再晃晃晃晃。 这是来自张惠妹的《你在看我吗》，这也是她当年那一张《拥有我最亲爱的》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。啊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曲，来自当年2005年年末的时候发行的专辑，曹格的首张专辑《格格不入》当中的主打歌之一，叫做《世界唯一的你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就认出来，这是命运最美丽的安排。是爱让你掠过漫长等待，我们只要现在相爱，幸福就参与你的过去，抱歉让你等待，我愿意付出一切交换我灵魂的另一半。这个世界唯一的你是我拥有的奇迹，对我说的一字一句都是我们的秘密，紧紧拥抱唯一的你，无可救药的坚定， 浮飘着雪，堆积我心中的伤悲。你说不需要安慰，就不告而别，这样的结局才美。打算从此以后，坐看青春凋谢，把往事都交给岁月。最好是连想你的念头都断绝，也许能好过一些。谁知我准备开始忘记你的一切，你又出现我心扉。经过思念折磨的心已变得憔悴，如何祈求都换不回。今再寻，不愿看你藏在眼角的泪，真心不悔。毕竟我们曾深深爱过一回，情难再寻。现在我已学会不怕心碎，真心不悔。又何必在乎到底是错是对？于是我们又在人海中告别，再次分隔两个世界。但是彼此的心中都有了谅解，谁也不曾辜负谁。开始忘记你的一切，你又出现我心扉。经过思念折磨的心已变得憔悴，如何祈求都换不回。情难再寻，不愿看你藏在眼角的泪，真心我们曾深深爱过一回，情难再寻。现在我已学会不怕心碎，真心不悔。又何必在乎到底是错是对？情难再寻。藏在眼角的泪，真心不悔。毕竟我们曾深深爱过一回，情难再寻。现在我已学会不怕心碎，真心不悔。又何必在乎到底是错是对？于是我们又在人海中告别，再次分隔两个世界。但是彼此的心中都有了谅解，谁也不曾辜负谁。 海啸滔滔两岸潮，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。